掌，紧握双手，让我和你再也不 谁比谁好？ Yeah. 谁比谁好，能唱到多少知道都要这声音报道，既然坏的统统改不掉，能力思考我们都好，我们都是鸟，用真飞翔的动物的怀抱，一起筑造地球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走在半梦半醒之间，我们越过时空相见，每一分钟换成一年，究竟能有多少缠绵。走在半梦半醒之间，我们忘了还有明天， 为什么不快乐？我们看看

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在你，风儿不停地在清洗，回忆像落叶被吹起，是谁的心坠落到寂寞的悲哀里，仿佛忘了自己的姓名。哦哦

这里是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

我等在春天的门外，你独守在三月的窗台，错过了时间的安排，暗算了美好的依赖，所有的灯光都打开，才发现和你抱个满怀，剧中的精彩，沿着谁的未来，风中的对白，吸着黄色丝带，答应我你要好好的悲哀，过去的思 倔强的我却早已心碎，从来不曾喝醉，只为一个人，让冷冷的夜有一点点悲。风怎样吹，我单薄的身影，怎堪承受，怎堪承受。梦怎样吹，执着的心灵，怎堪漂泊，怎堪漂泊。 谁说不后悔，倔强的我却早已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一你。